拖拉机。 拖拉机。 tractor。 tractor。 拖呀拉呀 ,tract。 对。还有你有没有学过词叫做分心走神儿 ?distract。 distract, 啊 ,dis 表示分开，所以拉着就把你分开了，那你的精神状态就是走神儿的了。 嗯。 所以这个 tract 就等于 treat, 他们是同源的，就是拉这个意思。 所以 treat,还不是对待的意思、 嗯、哎，不是对待， 嗯，不是对待、嗯、他在做词根讲的时候他是拉的意思， 对、嗯、 好，那再加上我们这前缀，我们来组合一下， 嗯， 向哪儿拉呢？ RE 刚才已经讲了，是往回向后，所以是向后拉这个东西，对不对？ 嗯，说的干脆利落一点，有一个字， 撤。 撤 对，没错， 是吧，干脆利落点， 嗯， 往前就是上，往后就是撤。 对，所以您看哈，就这个大将在指挥千军万马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潇洒，非常的就是一个字儿就完了，比如说冲、撤、回，就这样子的。 是 啊，所以今天我和我们一个这个同学在聊天的时候都说，我说你再去给下属布置任务的时候，没有必要去解释为什么，只需要告诉他做什么就可以了。 嗯， 啊，否则你不是一种将领的心态。 嗯， 所以这个单词你看很好，他你听他的英文哈 ，retreat 就是一种特干脆利落，就是撤这种感觉。 对， 嗯， 没错， 是吧？ 一个字撤。 对，那怎么撤呢？我把人拉回来，拉回来不就撤了吗？ 队伍不就是往回拉吗？ 对， 往回拉 ，re 回 ，treat 拉，往回拉就是撤退。 没错， 这意思太直白了。 直白， 一般都是在战争的时候，是吧？用的比较多。嗯、 我们从山上撤下来了，怎么说呢 ？We retreated back down the mountain。 啊，这里的 retreated 啊，就是我们说的撤。那您说后面怎么还有这个 back down the？Mountain， 这其实是用加强的口吻， 对， 是多介词连用。 是 back，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往回的意思？ 是啊。 Down the mountain 就是下山。 嗯。 Down the mountain。 对，所以 retreat back 啊，就是使劲儿的往回撤，对不对？ 对。 然后 down the mountain 就是从山上往下。 往下走。 哎， 有些时候啊，就大自然的一些现象，你比如说什么狂风暴雨来了。 嗯嗯， 让它慢慢退去的时候，这个退也可以用 retreat 啊。您比如说这个洪水啊，得慢慢的它就消退了。 The floodwaters slowly retreated。 您看看它的这种消退，其实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是它自己在那儿撤的，对不对？ 对。 所以您千万不要用啊这个加 be 动词啊，就不用了，它就自己就表示的是种自发动词，就是 retreated 就行了。 这个词的本身有一种什么？ 嗯， 就是。往后拉的力量， 嗯， 部队为什么下撤？因为有命令在后面拉他， 没错， 是吧？洪水为什么要消退呢？ 嗯，因为 它没那么多了， 对，因为泄洪了嘛，没那么多水了嘛， 哎，它也是有什么、嗯、有这个地球引力在往后拉了， 对，没错，没错， 是吧？ 嗯 嗯，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力量在往后拉的，叫 retreat， 哎，特别形象，我觉得每个词儿就跟一画似的， 对， 啊。 不止一幅画了哈、 啊、好多 画，现在经过傅妈一讲、嗯、它都成三维动画了， 哎呦我的妈呀， 本来还是一幅画而已、啊、 哎呦，但是呢晶晶老师一表演，这就是四维空间了， 成几人转了，就开始转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 好、嗯、最后一个词，注意这个词它的重音在前面了， 嗯， revenue revenueUE， 对 ,revenue。这个词啊我可得给您好好讲讲了。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根是 VEN。 VEN。 对。 Ven, 这个词根、Ven、哎它表示来的意思。其实啊我跟您说它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比来还早，风的意思。风。 听风来， 哎，这感觉，您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通风口就叫做 ventilator， 对呀、啊，哎， 对 呀、啊，那个通风的那个设置就是那个 ventilator 什么之类的， Later, 对，当然它也可以简写成 vent， 就是 V N T， 然后通风的这个单词也是 V E N 打头的， 对，来，您再想想，冒险是哪个词来的 ？Adventure， 为啥冒险去的什么地方都不是好地儿，狂风呼啸吗？ 哦，人烟罕至之地儿。 对，所以这个 VNT 首先表示风，然后风来了嘛，因为你听到风，风就来了嘛，所以他才把这个词根叫做来的意思。 哦， 有点像咱们中国这个五行啊，金木水火土，就好多词根都是来源于自然当中的某个元素。 哦，有道理呀、啊嗯、你想想这些词儿怎么来的，那肯定是人在跟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跟自然打交道， 对， 人打交道的时候、 嗯、 慢慢产生出来的词。 没错， 这个词的最原始的含义是风、然后现在的含义呢是来， 就您刚才说的听风 来， 来 就来了。 那我们回头想想，您想想来了以后那就拿东西呗。这里有一个 RE， 大家注意哈，这个 RE 就表示的刚才说的那个回，对不对啊？ 嗯， 东西给人家了又怎么着， 又东西给人家又拿回来了， 拿回来了，而且拿的可能更多呢，是不是啊？ 那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你想想，那就是带回来的东西呗。所谓的带回来的当然就是好东西了， 收益， 收益，还有我们说的税收，或者是那种大额的那种款项的收入。 哦、叫 revenue。 revenue。 其实这词儿你要是不知道意思还挺难记的。 嗯。 你只能死记了。财政收入、税收收入、收益。 或者是公司的这个年收入。 其实用那个税收用的最多了。 对。 啊，叫 tax revenue。 tax revenue。 嗯，大家记得这个就好了。 这个 revenue 呢通常啊一定记住它指的是大额的这个收入啊，您说我这一天挣2块钱，这不叫 revenue 是吧？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一种官方性质的收入， 尤其是 received from taxes that an organization receives from its business。 哎，无论是从一个组织或者是从一个商业体系当中所获得的那种来自于税收方面的收入。 如果你说一个大公司， 嗯， 他们的一种比如大额的那种年收入啊、收益啊、也可以叫做 revenue。 对，没错。 就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税收。 税收。 第二个就是 the company's annual revenues。 annual 就是每年的啊，所以这个 annual revenues 就是年收入。 所以大家要再记这个词根，我们给您推荐一个成语啊、VEN, 就是刚才辽宁社同学给我们的灵感。您可以记一下。清风徐来， 哎呦真好， 清风徐来就是 VEN 的意思，又有风又有来。 没错没错，嗯， 起风了， 起风，那就来吧， 来风了， 来风了。对，这里想给您补充一个啊，怎么 人来风了 咱俩2点钟开始人来风嘛，对吧？ 不是我是那个某人、 哦，某人 网红 哦， 这来风本来开始境界还挺好，叫清风徐来， 复来风， 来风了，人来风了， 人来风了。对，哎，对了，我补一下哈，刚才我们看那个词叫做 annual， 不是年嘛，对不对哈？那个词表示的是每年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到公务员去办公务员年票，那个年票怎么说？好多同学是不是就是把它想象成就是这个叫的 annual ticket， 对吧？那个就表示的是每年的那种感觉了，就每年都要怎么怎么样， 都要再去续一次、啊。 哎，对，所谓的年票呢，就叫做 year long， 就是持续一年的这个票啊、 哦嗯，给大家打一下吧。 啊、 聊天室当中可以写一写。 对，那我来写好不好啊？ 这富妈的实时互动啊，富妈首先抓住她的鼠标点一下。然后在聊天室当中噼噼啪啪的敲一些字，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好， year long ticket。 对， 耶、yeah, 在直播间了啊。 嗯，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年票。 好， 对，年票 学到了、啊、年票，富妈这些词都知道 啊， 没少办啊，年票没少办、 马上要录一小视频就是这个 哦，这样子啊。 对， 好了同学们，第一层含义、RE 的第一层含义表示回望后，我们就用这五个单词给您做了示范了。 没错， 你就知道望回大概是个什么意思。 嗯，那接着呢再给您讲 RE 这个前缀的第二个含义， 那就是表示一种反 或者是否非这样的意思， 就反， 嗯， 就非，就不， 没错， 叛逆， 哎，有点那感觉，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和刚才咱们说那个回向后 有异曲同工， 哎，一样，对，只不过呢，我们说这个反可能就是对应的是前面的正，对不对？ 是， 嗯， 你都不向前了，你向后，哎，别人向东，你偏向西， 嗯， 别人说是你非得不。 不就是反飞吗？否吗？ 对，没错。 所以 RE 也有这个意思。 嗯， 你以后见到 RE 你就得想，哦，它是不是跟那个单词相反的意思？ 哎，没错没错，方向是反的。 来，第一个词 react。 这个词呢，刚才金老师给您讲过啊，里面的 ACT 它既是一个单词也是词根，就是行为和行动的意思。 act， 对， action， action， act， 行动。嗯，那前面的 RE 呢是反，所以带他看看这行动是怎么样的呀， 是个反相反的行动。 对，也就说的是你给我施加一个力量，然后我要给你做一个相应的相反的这样一个反馈，所以这个 react 就是反应的意思。 反应， 对，没错。 哦，确实也是反字儿哈。 对， 反应。嗯，反应是什么？就是我怎么你一下， 对， 你再给我一个怎么一下我。 形象，行，有才， 是不是？ 是 反应嘛。 对， 起反应，对什么做出反应和回应。 嗯，一定是对某一件事情做出一个反馈， 有点像 response 的意思。 嗯， in response to something， response。 对， 说我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他没反应。 嗯，怎么说呢？ 好，说一个人没反应啊，叫 she didn't react。 可能我们以前会用一个词叫做 respond 啊，可能更多的 respond 表示的是在语言上或文字上的一种反馈，而这里的 react 啊，通常是一种动作上的反馈。 哦， 所以他说的是，你看我拿胳膊肘，我捅了他一下，结果他没有什么反应，他并不是说他不给我写点什么，不给我说点什么，是整个的这个行为，我们可以看他的英文是 change or behave in a particular way。 嗯， 所以他不是文字的，大家记住，当你想用的是纯粹的行为上的，只能用 react。 哦，这身体上的。 对对。 啊，哦，这个胳膊肘捅啊叫做 nudge。 嗯， 可能没见过哈。N-U-D-G-E。 就这个 nudge， 就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就是用 胳膊肘 捅。 哎 ，nudge， 嗯 ，I nudge，I nudged her， 嗯， 我胳膊肘捅了她一下 ，but she didn't react。 I nudged her， but she didn't react。 她没反应， 没， 你根本不知道她会作何反应。 嗯 ，You never know how he's going to react。 You never know， 你永远都不知道 how he's going to react。你不知道他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 react。实话实讲，已经是比较激烈的了，真的是行为上发生动作的。 哦，嗯，当地居民对这消息表示愤怒。 嗯 ，local residents have reacted angrily to the news。 嗯，那这个里面呢 ，reacted to something 就表示的是对什么产生一种激怒的、愤怒的一种反馈了。 对了， 嗯， react to something 对什么东西产生反应。 那如果是 angrily 呢 ？angrily to the news， 那就是愤怒的反应。 愤怒的反应。嗯， 对，如果说一个人对食物什么有不良的反应或者过敏，这也是反应， 嗯， 对不对？ 哦，对，没错。 People can react badly to certain food additives， additives 就是对那个添加剂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严重的过敏， 对 吧？对， 就是 react badly to food。 对，没错。所以这个词啊，大家可以看它用法还是很广的啊，一会儿是做出一种行为动作肢体的反应，一会儿可能是对什么食物啊等等做出一种过敏的反应。 肯定是首先有个东西发生了， 对， 有个事情发生，一个动作，一个意图发生了， 嗯， 然后呢这边再去起反应， 对， react， 对，嗯，react。 其实那个化学反应也可以这样说， react。 好， 一样的。嗯， 我们来看第二个词， 嗯， reflect。 这个词特别重要，请听我讲一讲。FLECT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弯曲的意思。 flex， 对 ，flex。我们也都学过关节，就叫的 flex， 对不对？ 哦，关节是， 对吧 ？flex 啊，所以你说那个关节很灵活嘛，所以我们说那个 flexible 就是灵活的。 flexible， 它为什么灵活呢？因为它能直能弯呢。 君子能屈能伸，嗯， 对，所以这个里面的 FLECT 啊，大家记住了，就是弯曲的意思。 Flect 就是弯曲。 那怎么弯呢？往前去看，有一个 RE， 我们说了是相反， 反向弯曲。 哎，所以大家以前在初中、高中有没有学过，就是那种什么折射呀、反射呀那种东西？ 你是说那个影像上的是吧？ 对对，我们说折射啊，应该是东光到水面然后下去变形，那叫折射。反射就是到面上怎么着又回去了， 就等于一个人什么，你照镜子。 对， 光到镜子上不是又折回来了吗？ 又折回来了，所以它一定是一个相反的啊，不是扭曲变形，是完全相反。 哦，那就是反射。 对， 反应。 反应，反射。 哎，映出来了什么？他的脸映照在镜子里。His face was reflected in the mirror. 大家仔细来看哈，这个脸呢，它是不可能自己主动去反射的。它是在镜子上面那个东西被反射，对不对？ 明白。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这个词用的非常好， His face was reflected in the mirror. 它一定是 be reflected， 是被镜子给反映了。 而且大家看，我们说在镜子上面反射出来，它不是 on， 它是 in。 In the mirror. In the mirror. 哦，在镜子里边给照射出来的。 对，所以你这个这句话大家去背一背，特别好。 还有一句更好的，我们说呀，有时候人就是彼此的镜子 啊、 我在你的眼中能看到我自己的样子，你在我的眼中也能看到你自己的样子。She could see herself reflected in his eyes. 在这个句子当中啊，主谓宾结构是 she could see herself， 结束了，就是她能看到她自个儿。而在怎么看呢？大家可以看这个 herself 是由后面的 reflected in his eyes 来进行一个过去分词的后续定语的限定，就是他看到的那个他自己是什么样子呢？是在他眼中被反射出来的 啊。所以说啊，生活当中啊，你要是遇到一个朋友，他能够可让你看见你自己，是很难得的，很难得。 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应该是自己的自省。 对呀，这不是一个镜子吗、 哦、对， 一个人怎么能看到自己的样子呢？他怎么知道呢？ 对， 他得去看一个东西，把那个光回到自己身上来，他才能看到。 对，没错没错， 是吧？ 是。 那如果有个朋友他能够哎成一个镜子，要让你看到自己啊，哪些地方漂亮，哪些地方不漂亮，哪些地方是优点，哪些地方是缺点，这真的是正友。 哎，这才正友。 正友。 金老师就我的正友。我看了金老师就发现我那么丑那么那什么穷错没有口才， 那么一无是处 啊，那么一无是处，那么哎呀，无所事事。 大家不知道，节目之外，我都是把附近里高高的捧起来的， 然后重重的摔的，拿起来呱唧一下砸的。 说我这人没谱吧？是吧？ 对， 我这人不怎么没有谱。 对， 我都是把傅老师当成掌上明珠捧着的。 哎呀妈呀，那我 不这样的话，他早就灰飞烟灭了。傅妈那个秀秀的小心灵、哪受得了这些啊，早就灰飞烟灭了。 谢谢金老师多年不杀之恩。谢谢金老师。 反正是不是好朋友你自己说吧。 好好极了。 你评个分吧，好吧。 多少满分多少？ 满分也就十分，你评个分吧。 十分哈。0.5。 我们这是一颗什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是吧？ 你看你。 那就是这种调性，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样强大，没有办法。She could see herself reflected in his eyes. 玩笑归玩笑，生活中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朋友，请万分珍惜。 没错。 嗯。 另外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友谊之间啊，其实那种感情之间也是如此啊。所谓的爱的真谛，就是从他的眼神当中能够看到自己。所以这句话真好啊。 非常好。 She could see herself reflected in his eyes. 对，这是生活。reflect 这个词大家记下来。 对。 窗户反射着午后明媚的阳光，境界很美的哈。The windows reflected the bright afternoon sunlight. 你看这个里面 the windows reflected the bright afternoon sunlight, 啊。也是一种非常美的。其实大家以后比如说发一个朋友圈，照一个好看的图片，底下配上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蛮棒的。现在北京时间快三点了，大家不妨去看看阳光，拍一张。是吧？ Reflect sunlight, 窗户反射阳光，这是典型的那个镜像反射的影像。 对。 啊，反射声光热都是可以用这个词的。 对。另外呢，在刚才我们说那个句子当中啊，他用了几个词来修饰后面这个 sunlight, 啊，用了 bright, 用了 afternoon, 啊，都 OK 的。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说 bright and afternoon sunlight, 就是形容词形容词形容词都 OK 的。叠在一起。 好的。好， reflect 记忆深刻了。我们再来看这个词。 reject 有挺好的啊。 乔夫娃这个新生， 对， 看到了 0.5 的友谊， 友谊哈 ，reject、嗯。 对，那这个 JECT 呢啊，和那个 FLECT 长得有点像，但是它意思不一样。JECT 咱们以前讲过，就是扔，还记不记得我们学过一个词叫做 object？ 物体啊， 对。 反对， 没错 ，object 对吧？反对， object. 所以 ob 呢也表示的是反的意思。前面的 re 呢，它也是反。 等会儿 ，ject、嗯、本身是扔的意思是吧？ 对，没错， oh. 因为 ob 是反嘛。那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说的 object 是反着扔，这个里面的 reject 同样也是反着扔，对不对 ？ject 是扔，那 reject 就是反着扔、 嗯。所以你刚给我扔过来，我要把你东西 给你反着扔回去， 扔回去。就是不稀罕，不要，算了吧。 拒绝，退回。 对，就是 reject、 嗯、reject to refuse to accept or consider something。你看，拒绝接受或不予考虑什么事情。 那这个拒绝接受是，那就生活中就挺多了。你拒绝接受一个论点。 To reject an argument. Argument， 嗯， 一个论点。 对 ，reject an argument。 那拒绝一项要求呢？ Reject a claim 啊，要求索取哈、啊，索求拒绝一个决定。 Reject a decision。 那拒绝一项提议呢？ Reject an offer 啊，或者是 suggestion， 拒绝一个建议，对不对？ 啊、reject、嗯、a suggestion。 对，这个 reject 大家注意哈，是相对比较官方一些，比较狠，就是基本上没有余地的， 没有余地、 啊、 拒绝。 对，比如说向你求婚。然后结果拒绝了，你要用 refuse 还能谈谈、 嗯、 reject 啊不断然否决， 断然， 你看这个叫 firmly rejected， 是 那 proposal 对 was firmly rejected， 就是断然的就拒绝掉了是吧， 就直接 嗯拜拜。你那么狠呢、啊、 他就是 送一个手机 啊 嗯你看他用微笑 reject 我了， 嗯，什么？ 不要装傻，想听哪种语言？我跟你说，嗯，直到听懂为止。 金嘴儿啊，拿钱砸呀！我告诉你，我们来学一个一口回绝 哦。 Rejected out of hand. Rejected out of hand. 手都不伸出来 哦， 一口拒绝。 哎，真是哈，我们所有的建议都被一口拒绝了啊。All our suggestions were rejected out of hand. I rejected out of hand、 嗯、 就是说一口回绝， 哎，这个 无任何商量的余地， 就是说连手都不抬一下就把你给拒了， 眼皮都不抬一下，手都不抬一下，都不伸出来， 嗯 说你伸出来呢还要比一个 no no no no no no 都不比划了。 对，所以今天我刚才说的那个，或许啊我们可以去请教一下韩刚老师，是不是也是中英文之间文化的差异，中文就是眼皮子都不抬一下， 脸皮子不抬一下， 英文就是手都 不 抬一下， 都不带伸出来的 是吧、嗯、 就我们朋友们更厉害了，林小溪说了、啊、刺死 佩服给您跪了， 佩服大家， 对 大家的才华横溢 高手在， 我觉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这死路一条了， 我都觉得我们好像话多了、 我们多了， 我们话多了 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嗯， 今天不往下讲了， 好， 今儿这几个词 嗯， 两层意思哈， 对， 好，来给大家做一下读音的示范。 RE 的第一层意思 表示的是回或者是向后， 做动词 recall 回忆， 做名词 recall 也是回忆的意思， recession 衰退， remote 形容词脱离的遥远的， retreat 动词撤退， revenue 名词收益或者是税收。 RE 的第二层意思 表示反或者是非， react 做动词反应， reflect 也是动词反射， reject 拒绝退回， remove 下一节课的内容， 移开和除去。 下一节课啊，我们继续给大家讲。 嗯 ，RE 呢有哪些反啊非的词儿？ 对， 还有哪些？同时还有第三层意思啊。它第三层意思呢，就跟这个否啊、反啊、非啊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啊、 嗯！ 而且啊，跟您说一下，下节课咱们讲反非的另外那几个词儿特别重要， 特别 重要， 还有点难。 您是说它的那些词根也特别重要？ 没错，词根应用啊，考试当中、口语当中全都经常会遇见的。 好，这就是下节的预告了哈。 嗯， 好，还有一分钟，我们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嘛。 对，哎，我看 JK 五说了，老师们开课前喝了几杯二锅头。 我们都不用，我们直接来啪就是火花。我一见到平时姐你从来不联系，阿姨上节目都亲如姐妹 啊，所以这就是完美的塑料姐妹花， 0.5的友谊， 真不错。 同学们说这叫五星搭档 啊。还有咱们的梦想同学说了啊，把刚才学那些词 recall recession 还有remote retreat 还有 revenue 都写了一遍，真好。 嗯，一定要多写，就是这些我们以前学过的词语，那些学过的那些词根，我们以后课中会反复的遇到。 嗯， 所以说你每节课争取要记住，你第二次见到的时候，你效率会提高。 没错，您记得越清楚，学的其实就越轻松，越快乐。 嗯 嗯， 好，时间不多了哈，马上要跟我们的塑料姐妹花搭档说再见了哈。哪里亲如一家人？ 哎，对，接下来 关了话筒就拥抱一个哈， 关了话筒谁都不认识谁了就。 谢谢大家的收听， 嗯 啊，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二再见，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1948年圣莫里茨冬季奥运会。第五届冬奥会原本准备于1940年在日本北海道札幌举行，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发动了侵华战争，1938年日本政府宣布他们无法举办札幌冬季运动会，于是瑞士的圣莫里茨成为了候选城市。但1936年冬季奥运会上，因为滑雪教练员的参赛问题，瑞士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发生争议，瑞士也宣布放弃承办这届冬季奥运会。于是德国在1939年7月向国际奥委会表示，他们愿意在上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加米施和帕滕基兴举办第五届冬奥会。但是四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接下来的两届奥运会都被迫取消。1948年二战结束之后的第一届冬季奥运会终于在瑞士的圣莫里茨重新举办。 The 1948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5th Olympic Winter GamesWas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celebrated in 1948 in St. Moritz of Switzerland. The Games were the first to be celebrated after the World War II. It had been 12 years since the last Winter Games in 1936. From a selection of a host city in the neutral country to the exclusion of Japan and Germany,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e post-war world was inescapable during the Game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aced several challenges due to the lack of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consumed by the war.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汇 neutral, 中立的，中性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